看我一路来过人， 师傅，你去药店做事啊？ 没有。 切，你我无病无痛的，买么药啥？ 嘿嘿，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小的凡间有点竟然夸此喊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师傅，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？ 你知道什么？请我进去恩碰。原来是二位到站，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， 贫道几寿， 殿前有一到站请坐。 告我走。 不知道长官你小爹有何见教？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，不知可有啊？ 闯关千贵这碗干米，九州八府的药材，应有尽有。 我何呀，好大的口气呀、 啊！道长不请情妇当房， 贫道口饱不用当房， 请见。 听了。 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道长 啊， 你早来三天也好，迟来三天也妙啊。 不迟不早，刚刚凑巧，哪有来？ 道长有所不知，小店存货买完，心有未到，请道长到别家去买。 嘿嘿，我来问你，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 这万药俱全。 招哇，既然是万药俱全，贫道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，你一味俱无，真说是万药俱全。 道长， 童儿， 将招牌打碎。 是。 且慢。道长 啊，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，稍事复又便是。 这金商买卖， 信用未现。 好，好一个信用未现。 你 师傅，你笑我啥？ 你哪里知道，为师点你这四味药草，皆是有名无药 啊！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，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，稍时再来细说。与他。 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，头点四味怪药我猜，

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位。 请讲腰带， 还是口宝？ 请讲。 听了，你要来有的事情，你的天气，他要来去不停。哎呀妹，夫妻相亲多热烈，只要来二姑娘亲，二姑娘亲，二三姨。 拿去。 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奉命黄莲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听了。 讲，这个这个。 有道是有子自亲当归乡亲。 小姑娘，这四位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零点四位，啊！ 请讲。 听了。你要买药材，三生；还要买药材，一的心痛；还要买。装的是药， 哎 呦！ 哎，赵四，你，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说， 哈哈哈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娃啊？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，好一个万用俱全！如此，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。 这， 嗯， 你点吧。 你就听了。要来天上三分分， 看天界何三分， 还要来天上一片星空， 一出东方红彤彤， 还要来天上。

要不叫真的离

传定规，举子运动都分分量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是个中天官，谁信他为娘去生为，分明是那家